见到这支作战班组，让任响素意识到恐是内部远比想象中要紧张一些，这些人的戒备心已经达到了变态的程度，所以后续想要刺杀孔尔东恐怕有些难度。任小素与杨小姐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以救王月为目标，孔尔东到底能不能杀就看运气了。此时大忽悠正走在31号壁垒的街道上，手里算命的白帆已经消失不见，倒是装束依旧的破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落魄的老头。大忽悠在长街上左转右转，一路沿着骊山北路向东走去，路上大忽悠还掏钱买了两个烧饼，一边走一边吃，行走间打量着31号壁垒的街道和建筑，像是参观似的。就这么走了2公里，大忽悠忽然向左边的小巷子里面拐去，直到他寻到一处小小的理发店才终于停下脚步。这理发店在破旧的小巷子里异常突兀，门口还悬着一块按摩的 LED 招牌，忽闪忽灭。理发店是居民楼一楼改造的，居民楼总共有5层。大忽悠抬头看去，直到确定2楼阳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才放心大胆地进入楼道。来到2楼之后，大忽悠掏出一把钥匙来，将201户的门锁打开，屋子里的摆设跟普通人家没有区别。大忽悠进屋之后先观察了一圈，确认屋子没人后，就去厨房里找了一根擀面杖来敲击地面。咚咚咚的声响传来，客厅里当中的一块瓷砖发出空鼓声，大忽悠用指甲盖在瓷砖边缝轻轻一挑，整块瓷砖都被他掀了起来。可正是此时变故突生，那瓷砖下竟有一根飞针弹射而出，大忽悠躲避不及，被这飞针当当正正地扎中。大忽悠豁然抬头，那钢针扎在他脸颊上晃来晃去的，看起来异常滑稽。大忽悠骂骂咧咧说道： 你抓我就抓我，破相就不对了吧。 话音刚落，大忽悠便听到楼上响起破窗声，紧接着有粗布与绳索摩擦的声音响起，8名全副武装的作战人员竟扯着绳索从楼顶一跃而下，一个个从不同方位的窗户外撞进了2楼。 不许动，趴下，双手抱头。 可大忽悠却不管不闻，硬是顶着枪口如鬼魅般朝阳台掠去。阳台方位的作战人员果断开枪射击，但让他们诧异的是，子弹根本没有击中大忽悠。大忽悠脚步沉重，他突进阳台的时候，屋子地面的瓷砖都被他踩得一塌糊涂。作战人员来不及多想，大忽悠便已经在这狭窄的空间里撞进他的怀中。电光火石之间，作战人员只感觉自己内脏被完全碾压，嗓子口被压迫着，仿佛要把自己不堪压迫的心肝脾胃肾全都吐出来似的。下一刻，作战人员被大忽悠冲撞之下，俩人一起飞出了阳台，直直落在外面的小巷子里。大忽悠吐出一口浊气来： 啊，就这点本事还想抓我。 他冷冷地看着巷子两端包抄过来的作战人员，浑身肌肉球结喷张，可还没等他出手突围呢，大忽悠脸色大变地拔下了脸上的钢针，似乎难以置信地慢慢倒在地上。闭上眼睛之前，他还能听到周围传来作战人员的呼喊： 目标已昏厥，目标已昏厥，任务完成，通知秘密监狱接收 B 级目标。 这些人抓起大忽悠就抬上了一辆黑色的车子，负责看押他的人还不放心，又给大忽悠打了一针麻醉才松了口气。车子一路向东驶去，目的地就是位于31号壁垒最东边的秘密监狱。那里原本是灾变前的一处综合训练馆，后来被挖空了地下，改造成恐室最阴森恐怖的地方。用孔氏自己人的话来说，但凡进入秘密监狱的人，还没见过谁出来。待到车队行驶到秘密监狱，那监狱的闸门缓缓打开，容车队迅速通过。这秘密监狱的地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馆，可场馆中间有一条路斜斜地朝下，黑暗中 仿佛没有尽头一般。押送大忽悠的负责人在场馆里与秘密监狱的典狱长面谈，并快速地办理了移交手续。 此人身份不明，因为其他情报势力的骨干，我们抓住了他的下线，就是之前送进来的那个年轻人，这次又在他下线屋子里蹲守到了他。在抓捕过程中，对方异常悍勇，我情报一处评定其危险等级 B 级，希望你们好好看管，之后会有长官来亲自进行审讯。 典狱长点点头， 放心，到我们这里的犯人插上翅膀也别想出去了。亡命之徒、超凡者都只能老老实实的当小白鼠。 说完，典狱长大手一挥，便有人抬着大忽悠进入地下。这些人走过长长的监狱，走廊两旁的囚犯纷纷起身扒着囚室，想要看看又有哪个倒霉蛋进来了。监狱里渐渐嘈杂起来，典狱长微微皱眉，他身旁的管教立马举起警棍抡出，有囚犯的手掌抓着囚室的栏杆，这一棍子下去竟把这囚犯的手指都给打折了。此时王运正默默地站在自己的单间里面，打量着正从走廊通过的典狱长等人。等他看清被抬着的人时，王玉的面色一片血红，脖子上的青筋也渐渐暴起。 你他妈也有今天， 我跟你说， 你他妈简直缺德到家了，知道吗？ 王玉在囚室里面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狂笑，不过倒是一个字都没有说。典狱长对身旁的管教说道， 把此事记录下来，王运可能认识这名囚犯，让情报一处突击审讯王运，说不定会立马有新的线索。 这会儿王运正猛烈地拍着囚室的门，他想给典狱长说说自己认识这大忽悠，他可以交代这人的来龙去脉，戴罪立功。可就在此时，王运忽然愣住了，双手双脚都被上了特制镣铐的大忽悠原本处在昏迷之中，可他听到王运声音的一瞬间竟睁开眼，对王运诡异地眨了眨眼。王运再看过去的时候，大忽悠已经恢复成晕厥的模样了，仿佛他王运刚才出现幻觉了一般。王运不再幸灾乐祸，不再愤怒，他是聪明人中的聪明人，所以只是一瞬间他就明白了，这大忽悠是来救自己的。王运看向窗外沉默不语，真要大兴西北了吗？原来对方把自己坑进来就是为了断自己的退路啊。秘密监狱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监狱内的囚犯每天都只能面对着惨白的白炽灯，有些人被关进这里已经十多年了，皮肤变得异常白皙，身体也变得瘦弱。寻常监狱里每天还有囚犯的放风环节，那里的囚犯甚至还可以打打篮球、打打乒乓球、看书看报。但这里不一样，首先这里是禁止囚犯接触一切纸质媒介的，因为这里关押的犯人都比较特殊，外面很有可能会用报纸、书籍之类的东西来传递信息，这里关着的都是类似王运与大忽悠这样的情报人员。原本秘密监狱归属孔氏情报机构，是情报四处，可后来因为秘密监狱的特殊性便脱离了出来。当然典狱长仍旧归情报长官管辖，只是这里的升迁、人事调度都自成体系。打个比方，例如王运在情报机构里这么长时间，一二三处他都工作过，但唯独秘密监狱他没来过。秘密监狱里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再到别的地方工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所有囚犯都在狱警的看管下，在秘密监狱的食堂里打饭、吃饭。王运端着不锈钢餐盘，默默地走在队伍当中。前面一个年轻人回头笑道， 王处长， 昨天才听别人说你也进来，咱俩倒是有缘。 王韵面无表情地看了对方一眼。 你哪位啊？ 王处长记忆过人，怎么可能不记得我？前年还是你亲手把我抓进来的，你忘了吗？ 我装作不认识你，你就应该也装作不认识我才对啊。哎呀，都一起进这秘密监狱了，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呢，蔡文生。 就像对方说的那样，王韵这记性怎么可能忘记自己亲手抓过的人，只是他现在烦得不行，实在懒得跟这种人打交道罢了。蔡文胜跟身旁的几个兄弟相视而笑。 嗨，这位王处长进了秘密监狱还是一如既往的蛮横呀，看来咱们以后有乐子了。 王月恍然大悟。 啊，想起来了，我当时没有亲自参与你们的抓捕行动，所以你们不知道我是超凡者。 此话一出，蔡文胜的面色一变，这事儿他还真不知道，不然他压根儿不会闲着没事挑衅。这秘密监狱里关押的超凡者有三个，在狱中基本就算是最横的号长了。超凡者的出现不光改变了外面的世界格局，其实也改变了监狱里的格局。在这里，超凡者就是天然的恶霸，普通人真惹不起。反正进来的人都知道自己这辈子肯定出不去了，所以争勇斗狠起来格外的凶残。而蔡文胜都听狱警说了，王氏好像要拿王韵祭天来着，那王韵现在在秘密监狱里杀死个把人，真没人管他。蔡文胜面色惨白，刚想说点什么，却见王韵心烦意乱地挥挥手， 赶紧滚蛋，老子现在懒得理你们这些杂鱼。 说着，前面排队打饭的人已经默默为王韵让出一条路了。王韵打了饭坐在一张桌子上，他环顾四周，这监狱里被他抓进来的人还真不少。结果正想着呢，一人大摇大摆地把餐盘放在了他的对面，然后大大咧咧地坐下吃饭。王韵看着对面的大忽悠，脸色便阴沉下来，不过他没说话，而是等待着。蔡文胜打完饭之后便心有余悸地找空桌子吃饭去了。当他路过一个囚犯时，王韵的瞳孔变成了银灰色，一团空气突然在蔡文胜脚下凝结，将这货结结实实地绊倒了。蔡文胜摔在地上，手上盛满饭菜的餐盘撒了一地。他回头看向刚刚路过的那个狱友， 敢绊老子！ 这货原本就在王韵那里遭了气，这下面对普通狱友哪还忍得住，起身便带着兄弟和对方扭打在一起。一时间餐厅里哄闹起来，无关的囚犯也拍起桌子来，生怕这两拨人打得不够凶猛。直到这一刻，王韵才转头看向大忽悠， 你知不知道你刚进来不久还处于观察期，这么多狱警盯着你，你现在来找我，等会儿咱俩都要被抓去严刑拷打。 说话间，王韵已经将他们两人身边的空气给抽得稀薄无比，几乎真空。这真空地带犹如一个罩子似的笼罩他们两人，彼此之间的谈话一点都传不出去，除非有人凑到他们身边听。大忽悠喝了口紫菜蛋花汤说道， 反正都要出去了，还在乎这些干嘛呀，放心，吃完这顿饭我就带你出去大兴西北。 王韵听到这话情绪稍有平复，他冷静道， 遮着嘴说话，我记忆里这儿的典狱长擅长唇语，他十多年前的资料里记载过这特长。 大忽悠用手遮着嘴说道， 你这记性啊，不去大兴西北真是可惜了。 说实话，如果王韵是个废物，大忽悠根本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这种人物到了西北，简直就是不给其他情报机构的潜伏人员活路了。王韵看着大忽悠说道， 你有计划逃出这里吗？ 有啊。 大忽悠吃了一口红烧土豆。 我查过这里的资料了，从建筑结构来看，虽然四周都跟银行保险柜似的，但有两条通道的闸门并不算那么牢固，那三厘米钢制闸门或许能拦住普通超凡者，但拦不住我。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带你闯出去。 等等，那你知不知道去年的时候，那两条通道的闸门都换成了15厘米，而且为了防止超凡者逃跑，还加装了一道额外的闸门。两道闸门之间埋设了炸药，一旦有人硬闯第一道闸门，现任情报长官就可以得到警报，然后按下他手里的起爆器，让咱俩在那条秘密通道里都变成死人。 还有这种事？ 王允当时就牙疼了。 你别用这种震惊的语气跟我说话行吗？ 你看这事儿闹的大意了啊。你说你们这些改造秘密监狱咋图纸都不更新呢？ 王运绝望地捂着脑袋。 哎，你先别说话，我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听到你说话就后脑勺疼。 此时典狱长便站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中的王运与大忽悠捂嘴窃窃私语，画面要多怪异就有多怪异。不过典狱长意识到王运应该是知道他会唇语，所以才有捂着嘴说话这一幕吧。以往他看着监控画面，就算是不听声音也能知道囚犯在说些什么，囚犯自己说出了自己的秘密都不自知，这也是他十多年稳坐典狱长职位的缘故，因为他总能给上面传递极其重要的情报。而现在王运竟然知道他的秘密，果然这位能坐上情报长官位置的王运确实有些过人之处。王玉还担任情报二处处长的时候，典狱长就发现情报一处三处抓到的犯人加起来也没王玉这边多，对方好像总能从蛛丝马迹发现别人的秘密。典狱长冷着面孔说道， 看来这俩人果然有问题，情报一处什么时候来审讯？ 说是马上就到了。 把镜头推进一些，然后用收声设备听听他们两个在说什么。 长官，餐厅太吵了，而且他俩身边没有音频波动，听不清说些什么。 防暴大队进餐厅维持秩序，把这俩人给我带出来，小心一点，如果遇到抵抗就直接集火他们俩。 说着餐厅的天花板开始释放催泪瓦斯，白色的烟雾迅速弥漫整个大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楼下的防暴大队开始进场，他们戴着防毒面具进入餐厅之后见人就打，还有一支十人小组冲着王运和大忽悠就过去了。大忽悠喊道， 要不就先冲出去控制住那个典狱长啊，我感觉还是有五成把握的。 不行，这典狱长是超凡者，没那么容易，而且我还有200多号弟兄被关在其他监狱，如果动手他们就完了。 那就束手就擒吧，你怎么事情这么多？ 王运的眼睛被催泪瓦斯熏得通红，好在他及时操纵空气隔绝了剩下的催泪瓦斯，他和大忽悠才没什么事。王运死死盯着大忽悠， 想让我去大星期呗，那就先把我的兄弟们救出来，我不会一个人走。 你有没有搞错啊，那是200多个人呐，怎么带得走啊？ 大忽悠一听差点就疯了，这是人家孔氏的地盘啊，带一个人偷偷溜走还行，带200多个人是要跟孔氏开战吗？王允不理会大忽悠的咆哮，他看了一眼那些冲过来的防暴队说， 先扛过等会儿的毒打再说吧。你说你也没有完整的计划，跑过来跟我说什么话呀？这下好吧，都要挨打了。 结果王允发现说起毒打的时候 大忽悠好像并不在意。 你不怕吗？ 哦，你说要挨打吗？那他们打我又不疼。 王允当时就懵了。是啊，这大忽悠皮糙肉厚的，连麻醉针打身上都没用，挨打当然不在话下呀。可是他王月会疼啊，所以这大忽悠把他给坑了之后，受伤的就只有自己。 你们西北人干点人事行吗？ 保重。 此时那些防暴大队的战士已经冲至两人面前，举起棍子便抡了下来。大忽悠就是往地上一躺，任由这些人把自己抬出去。防暴大队内的精锐见大忽悠和王运都不反抗，果断给两人脖子上打了麻醉针剂，然后便往食堂外面走去。王运趁着自己还保留最后的清醒，努力对防暴大队的人诚恳说道： 我举报这个人，他不怕普通的拷打，请给他用电刑，拜托了。 大忽悠一脸问号。当王运在审讯室悠悠转醒的时候，他耳边还响着大忽悠嗷嗷乱叫的声音，心中有些宽慰。孔氏把他俩放在了特殊的双人刑讯室，不是审讯室，就是专门用来施行的。这种刑讯室可以听到隔壁的用刑声，然后孔氏就用一个人的哀嚎声来击破另一个人的心理防线。情报一处的处长站在王运面前，想要观察王运的表情，结果他在王运的脸上看到了欣慰的笑容。这让情报一处处长有点纳闷，不是说这俩人关系很好吗？不是说那个老头应该就是王运的接头人吗？可现在看表情完全不像，王运的欣慰的笑容仿佛发自肺腑一般，无比真诚。这下都给情报一处处长看迷了，他问道： 你现在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你是原先三处的忠贞吧？以前我在三处负责外勤的时候，你还配合过一次行动。 前辈，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啊。 嗨，没关系，你现在升任情报一处的处长了，往后说不定还能升为情报系统的长官。这样，我跟你说些情报机构里的秘辛，其中包括现任情报长官的一些把柄，怎么样？ 那前辈，您想要什么呢？放你出去这种话就不要提了，现在谁都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哎，我不出去啊，你把隔壁的电量再给我加大一点就行了。 这他妈能是接头人？这他妈分明是仇人吧？看来情报有误啊。 第四天晚上，情报一处的人连续讯问三天时间，但什么都没问出来。按惯例，这种刑讯应该都会持续数月之久，甚至采取疲劳战术，直到被审讯对象精神崩溃为止。结果情报一处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竟是撤了。王运与大忽悠两人也被放回了自己的单间牢房。这次典狱长干脆给俩人安排了邻居，想要从这俩人的反应里找出蛛丝马迹来。这场刑讯中，王运和大忽悠都遭了大罪，情报一处处长忠贞则成为了最大赢家。这货离开的时候嘴上都带着笑容。然而这一切都被擅长看唇语的典狱长看在眼里。典狱长在自己办公室里拿起固定电话拨了出去： 长官，忠贞从王运口中跑出不少您的把柄来。 哼，枉费我提拔他，真是条养不熟的狗啊。 说完对方便挂了电话。典狱长坐在办公室里忽然在想，王运既然知道自己会唇语，那现在是不是想借自己的手来挑拨情报系统内部的关系？典狱长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王运把自己知道的那些情报长官的肮脏勾当都抖了给忠贞，对王运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这行为有点莫名其妙啊。难道王运是想让忠贞救自己出去？忠贞肯定办不到。典狱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所以王运是为了得到好处吗？不是， 就是想让大忽悠难受，仅此而已。当天晚上，王运鼻青脸肿地端着餐盘，原本打饭口排着长长的队，结果他一来，直接就有空气将所有人给推开，吓得食堂里的其他人噤若寒蝉，只有三个超凡者囚犯冷眼旁观，静静地吃饭。这三人在监狱里早就有了各自的势力，王运认识他们，一个周氏的人，一个孔氏前情报外勤，还有一个则是荒野上的雇佣兵。这仨人关在这里最少也有两年了，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完，在秘密监狱里活得还算滋润，跟狱警关系也不错。监狱的生态环境比较特殊，有时候狱警想要省事，还得依靠这仨人来管理下面那些囚犯的秩序。这仨人已经得到消息，王运两个月之内必死无疑，王运自己肯定也心知肚明，所以没什么事的话，别去招惹这个必死之人，对方不会惜命的。王运端着餐盘坐下吃饭，身上伤痕累累，咽下一口饭都全身上下闷着疼。这时候大忽悠也过来了，王运看着大忽悠眼睛里布满血丝，半长的头发也都炸成鸡窝状，直到这一刻他心里才平衡起来。好在俩人都是超凡者，起码恢复能力比别人强太多了，要是普通人遭这罪，早就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俩还能来自己吃饭，就算是牛逼人物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王运看到大忽悠，就按照惯例先制造混乱，等着大忽悠开口说话。大忽悠把餐盘往王运面前一扔，大大咧咧地坐下。等他拿筷子扒拉饭菜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吃了半天，大忽悠也没把饭菜给送进嘴里，气得他直接把筷子拍在了桌子上。 你这老小子也忒不厚道，我要不是为了救你，我能进来遭这罪吗？ 王运挑挑眉毛。 那又是谁给我坑进来的？ 那你去找王氏和安静寺啊。我当初只是希望你不被重用，那归根结底还是安京寺那女人坑了你一把，孔尔东不杀你，前线的将士们都不愿意了。 别说这些，咱们现在算扯平了知道吗？与其斗气，不如想想怎么出去。 这就不劳你担心了，之前你话都没让我说完就把我坑殿椅上去了。哼，你以为我没后手吗？我也有后手啊，虽然我自己没法出去，但我有援兵啊。 王运眼睛一亮， 什么援兵？ 这俩人说话的时候依旧捂着嘴巴。 咱们少帅一个星期以前就让人给我传递了消息，说他要来孔氏，算算时间，他现在已经到了。 王运脸色顿时黑了。 别咱们少帅咱们少帅的喊，跟谁俩呢？你们少帅 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你命里啊注定大兴西北。 别在这跟我扯犊子，他来也未必能救咱俩出去吧。 放心，我说有后手那就有后手，咱们少帅的名头那是闹着玩的嘛。只要他知道咱俩在这秘密监狱里，就算把这31号壁垒拆了，他也会救咱们出去的。 那咱们少帅，呸！那你们少帅恐怕也不知道这通道里有炸弹的事情吧？而且我的条件他知道吗？必须带着我200多号兄弟一起出去。 那你还有没有向外传递消息的渠道？我说个地方，你让人把这些消息给送去那儿就行。 王运沉默了，似乎不想说出自己的底牌。 都啥时候了还藏底牌呢？啊，说不定明天孔尔东心血来潮就要杀你了。 我劝你啊，还是别藏了。你手下的兄弟对你是忠心耿耿，你又在情报系统经营了多年，我不信这秘密监狱里没有你的心腹。 哎，你把地址给我，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 说完，王运扒了两口饭就回了牢房。回去路上，他神情渐渐舒展。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从大忽悠那里得知任小素也来了31号壁垒，确确实实的安心了许多。王运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必须赌一次，把所有筹码都压到任小素身上。半夜，王运躺在牢房里，待到所有人都睡去之后，他悄然睁开双眼，眼睛变成了一片银灰色。头顶狭窄的通风管道里，一团空气包裹着一支笔和一张纸飘落下来。王运快速地在纸上写下了一些什么，而后那团空气则包裹着纸张在通风管道里穿梭自如。秘密监狱位于地下，通风系统极其复杂，就像是一条巨大的迷宫，寻常人想要通过这里将纸条送去目的地难如登天。而且通风管道也不过直径10公分，小孩子都钻不进去，但这种事情偏偏难不倒王运。那张小纸条就像是迷宫中的旅人，按照王运记忆里精确的路线一路飞向远方。他最终在一个房间天花板上停了下来，然后空气消失不见，屋内有人眼疾手快地接住了纸团。屋里的人展开纸团快速地浏览了内容，然后竟是直接将纸团给吞进了肚子里，这才若无其事地走出了房间。就像大忽悠说的那样，王运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秘密监狱里没有后手？很多情报系统的大人物都会往秘密监狱里安插眼线的，这是基本操作。不过能像王运一样失事之后依然有人死心塌地卖命的却没有了。不得不说，大忽悠之所以愿意为王运冒险，也是看中了这一点，西北人都喜欢这种有情有义的天才。至于能不能把王运的那些兄弟都给带走，那就得看少帅的本事了。此时被大忽悠和王运正期待着的西北少帅任小素已经抵达了31号壁垒门口，只是事情出现了一些意外，门口守军在得知他们的身份信息之后并没有痛快利索地放行，而是客客气气地将所有人拦在了门外，说要等待核对信息。这一等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而且2个小时过去后依然不见孔氏核对完毕。王晶笑了笑， 看样子是打算把我们拦在这里了。没事儿，我们等就好了。 结果任小素望着集镇上长长的街道，忽然热情地说道， 既然孔氏现在不让进，那我们干脆就在集镇上会诊吧，救救这31号壁垒外的流民。 王晶愣了一下，他看向任小素的目光越发和善起来。杨小锦默默地看着任小素，他知道这货已经将营救王运的事情给抛到脑后去了，至于暗杀孔尔东那就更不用提了。只是杨小锦没有再提醒任小素，反而坐在车上默默打量着任小素的侧脸。他忽然觉得这一刻的任小素还挺可爱的。某一刻杨小锦能察觉到任小素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是真的获得了一些快乐与成就感，与利益无关。其实这种情绪任小素自己都以为那是获得感谢币的快乐，然后忽略掉了。不过一名中年医生迟疑道， 这不太好吧，这里可是孔氏的地盘，这若是让王氏知道了，恐怕日后在壁垒里面募捐会有些难度，而且王氏的人会不会给咱们安一个通敌的罪名？ 任小素正气凛然地摇摇头说道， 财团有地狱之分，但病患与医者人心也有地狱之分吗？ 说得好，那我就在这集镇上治病救人，直到我们药品用尽，直到这孔氏愿意放我们进城为止。我相信壁垒里的那些同仁也在为此奔走，与其焦急等待，倒不如把我们31学会的风采亮出来，让孔氏看看什么叫医者仁心。 这一刻，王晶看任小素真是越看越喜欢了。这种有志青年就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医疗事业中去啊。如今秩序崩坏，能有如此仁者之心简直是难得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王晶这一走神的功夫，再回头去看任小素，却发现对方已经披上了白大褂，开始帮梁策等人圈起临时会诊营地了。王晶看着这一幕，看着大家风风火火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年轻了许多似的，热血沸腾。仅是一上午的功夫，三一学会再次免费会诊的事情就传遍了急诊，也慢慢的传向工厂。原本任小素还有些担心，这里并不是三一学会经常免费会诊的地方，流民们会不会没有感恩之心？结果他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只要他们诚心一致，大多数病患都会诚心感谢。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有流民发现药品是免费发放之后，就谎称发烧感冒嗓子疼之类的，想要过来骗些消炎药去买。有医生拆穿了这种事情，不过王晶摆摆手便放这些流民离开。 这里毕竟与之前的急诊不同，我们在那边经营了数十年，大家祖祖辈辈都受三一学会荫庇，所以不好意思欺骗我们。不过不要气馁，也不用埋怨，几十年后这里的人也会发自内心的尊重我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也不光是有人骗药，甚至还有人身上带伤却不敢过来救治，生怕这又是财团的什么把戏。当王晶他们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决定开个小会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王晶看向梁策， 任小素呢？让他也过来开会吧。 王晶环顾四周，竟是没发现任小素的身影。梁策愣了一下， 任小素已经上门治病去了，他说不能让这些人成为漏网之鱼。 这位小朋友的用词还真是挺新颖的。走，咱们也去看看。 说着王晶便带上两名医生往急诊里走去，结果没走多远就听到有人鬼哭狼嚎的。走进了一看，他们赫然看到任小素正把一个病患强行按在地上给人家涂药呢。其他医生也都无语地看向王晶，王晶眼角也抽搐了一下，他也不知道为啥这少年对救治病人如此狂热。然而就在此时，壁垒的闸门忽然缓缓抬起，王晶回头望去，正看到里面有孔氏的卫戍部队出来，还带着几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老朋友过来迎接我们了，走吧。 说完他便对那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朗声笑道， 杨世若、苏婉，好久不见啊。 那队伍当先的两名中年医生喜笑颜开， 三年一别，王老风采依旧啊。 结果这两人正准备朝王晶迎上来的时候，却被一旁的一个年轻人拦住了。 王老爷子好，久闻大名，我叫钟真，现居情报一处处长。 王晶顿了一下，热情明显褪去很多，他礼貌道， 哦，钟处长你好啊。 上面已经同意您进入壁垒进行医学交流了，不过有些流程需要咱们再走一下。 什么流程？ 就是您这次交流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必须来回答几个问题，问题不难，都是各位的专业问题，想必难不倒各位，毕竟现在是特殊时期，希望各位见谅。 众人面面相觑，难怪这次会有这么多医生跟着一起出来迎接，原来是要让这些医生甄别队伍里的医生身份。 如果是间谍想要潜入的话，甭管之前补了多少课，真医生假医生都一问便知。毕竟间谍根本不可能花好几年时间真去学习什么医学知识。这次三医学会来孔氏的事情让情报机构纠结了很久，还是忠贞提出来这么一个建议。如果这些人都能通过甄别，那大家也就可以放心了。上面一想也对啊，三医学会以前十多届交流都没出过什么岔子，真要全都是医生也就由他们去了。忠贞笑道， 王老爷子您看怎么样？ 王晶觉得自己这边没什么问题，便底气十足地说道， 哦，完全理解，那咱们就开始吧。啊， 忠贞看向梁策， 你的专业是？ 心脏外科。 忠贞对一名中年医生笑道， 那杨医生就由你来提问吧。 那名叫做杨世若的医生开门见山， 小隐静脉、尺动脉、胃左动脉里哪个不能在手术中作为旁路血管移植材料？ 胃左动脉。 那血心包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列举三个。 颈动脉怒张、心音遥远、 X 线显示心脏各功平值。 任小素旁观着问答，每个人都在回答的时候必须独立完成，如果有人提醒就算是回答作废。所有人都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极其严格。这里的医生有心脏外科、有普外科、有烧伤外科，而忠贞为了甄别队伍里的间谍，竟是带了十多个壁垒里的医生，确保不出纰漏。王晶看向任想素笑道， 怎么觉得你有些紧张？ 哦，就是觉得有点像上学的时候考试一样。 那这点小测验根本难不倒你，放心吧。 王晶拍了拍任想素的肩膀。此时梁策已经回答完三个问题，杨世若看向梁策身边的王晶，他对忠贞说道， 王老爷子就不用问了吧，我这点学识在人家面前那都是班门弄斧啊。 问啊，怎么能不问，刚好让我长长见识，我对王老爷子可是十分敬仰的，正好借此机会只当听王老爷子讲课了。 一旁的司马刚愤愤不平， 怎么，难道王教授还会当间谍不成？ 毕竟现在还有间谍擅长易容术，甚至有超凡者可以变成别人的模样。 那就问吧，大家一视同仁，为了医学交流，这点小事儿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大家见王晶这么说也就不吭声了，说到底都不怕这些问题，毕竟能参加交流的人都是各个科室的翘楚，连梁策和孟楠两个实习医生都是在校期间学习最好的那一批。问答进行得很快，任小素默默地看着进度，待到都回答完之后，忠贞突然转头看向他笑道， 这位小兄弟的专业是？ 心脏外科。 这下连梁策他们都愣了一下，这一路上都看任小素熟练的治疗外伤，大家都还以为他是普外的呢，没想到竟是心外的。 那这次就烦请刘医生提问吧，这次咱们可以多提问几个。我刚才听说这位小兄弟在咱们31号急诊上治病救人极其热情，向来医术应该非常精湛。 王晶等人都愣住了，他们愕然发现这忠贞似乎有点针对任小素的意思，什么情况？任小素看了忠贞一眼，只有他最清楚，忠贞绝对就是冲着他来的，因为在荒野的时候是他开枪打死了那名逃兵，荒野上潜伏的那支侦察班组把那一幕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任小素负责甄别间谍，也会觉得自己最可疑。这一刻忠贞虎视眈眈地看着任小素，他身旁手下都将手掌若有若无地搭在腰间枪套上。刘医生问道， 女性患者38岁，劳动后心慌气喘10年，加重1年，近一年来需要每日服用地高辛，有时需要服利尿剂，现在能步行1公里，15年前 还有过膝关节痛时，心电图为心房纠缠，右心室肥大，超声心动检查发现二尖瓣狭窄，左房腹壁有血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方法治疗？ 直视是二尖瓣分离术。 为什么？ 这位病人病史较长，而且有长期病史，左房还有血栓，用直视式二尖瓣分离术是最合适的。而且用这种方案还可以解除瓣下的狭窄梗阻，较为彻底的解除二尖瓣狭窄。另外， 一字一句清晰无比。这一刻王晶有些诧异地看向任小素，他没想到这少年的想法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如果是他来主导手术，那听了上述案例也会做出与任小素完全一致的选择，理由也完全相同。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说着自己的心声，甚至让王晶有种引以为知己的认同感。钟真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没想到他最怀疑的对象竟是如此流利地回答了问题。刘医生转头看向钟真， 我问完了，没有问题。 你可以再问几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